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提起杂剧《西厢记》和《牡丹亭》的大名，可谓如雷贯耳。殊不知，在这些作品耀眼的光环之下，隐藏着另一位明朝戏曲家的代表作，这就是陆采的《明珠记》。《明珠记》写的是刘无双和王仙客的爱情故事，但是这出戏也不是陆采原创的，而是他根据唐宋传奇《无双传》改编的。爱情是唐宋传奇里最出彩的部分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1000多年前的这对恋人是如何上演陵园渡鹊桥的。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梦中奇遇、鬼怪神仙、异世侠女陆续登场，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，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，更有洞府仙山、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。深入了解，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宋传奇之刘无双上集。唐德宗建中年间，尚书刘震膝下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取名叫刘无双。说起这名字的来由啊，刘震这两口子可是乐不可支。他们这闺女啊，从小天生丽质，是一美人坯子，端庄秀丽，父母疼爱得不得了，觉得普天之下没有人能跟自己闺女相比了，所以取名叫无双。有了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这刘震是卯足了劲儿，给这闺女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，吃的是珍馔佳馐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教授琴棋书画的老师是重金聘请的名师，甚至啊，这闺女身边的老妈子、丫鬟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挑出来最好的。无双这姑娘也给父母争气，学什么都是有模有样，再经过名师这么一指点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出众的才华再配上天仙般的美貌，嘿，等到这刘无双长到十几岁，不得了了，整个长安城轰动了，世家子弟、贵族公子到处传唱，刘家有个女儿才貌无双，得此佳人片刻在，不枉尘世走一趟。您听听，这可真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只可惜这长安的世家子弟再眼馋，也只能是干瞪眼瞧着。人家无双姑娘从小就已经定下了一桩娃娃亲了。无奈名花有主啊，这个让整个长安城的公子都羡慕嫉妒恨的白马王子，就是刘无双的表哥王仙客。王仙客的父母死得早，家里就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当时王仙客还小呢，这王母啊就带着他投奔到兄长刘震门下。刘震，您想想，对自己的妹子能不好吗？两家人相处的跟一家人似的。这王仙客和刘无双是两小无猜，一块念书一块玩，成天的形影不离。看这俩孩子这么投缘，年龄、相貌、家世又相当，两家一合计，干脆咱亲上加亲，这门亲事啊就算定了，等他们长大之后就合为一家人。青梅竹马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刘无双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，这王仙客也到了弱冠之年，长得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往无双身边一站，真是才子配佳人，天生的一对儿啊。王仙客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外人再眼红也只能有羡慕的份儿。 可是就在两家为孩子张罗婚事，挑选黄道吉日的时候，风云突变，朝廷上一场大地震席卷而来。这大唐王朝自打安史之乱之后啊，对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叛将一直采取的是安抚政策，只要你们不捣乱，给你们一方地方可劲折腾。这帮人都被下放到各个边镇去当节度使了。这节度使啊，在自己的管辖地区里边拥有绝对的权力，俨然就是雄霸一方的小国王啊。经过唐肃宗、唐代宗两朝，节度使专权的情况不但没改善，反而是火借风势越烧越旺。节度使之间相互争地盘，扩充实力，擅自传位给自己的儿子，朝廷根本管不了了。唐德宗上台之后年轻气盛，想我堂堂天子竟然连一个小地方的长官都不能节制，我这天子颜面何存呢？唐德宗下定决心要把这帮节度使好好修理一下。可惜啊，这唐德宗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，权力没收回来，反而还把这帮节度使给惹了，地方上叛乱四起，要跟朝廷抗衡。唐德宗的兵力不足，只好打着天子的旗号，号令其他藩镇去平定叛乱。您说这天下大乱，但凡有野心的，谁不想过把皇上瘾呢？这个时候唐德宗又没实力，就应该收买人心，让那些还算是效忠的人给他打仗卖命去。可是平定叛乱之后，唐德宗不过脑子，随便就把地盘给平分了。结果那几个镇压的节度使不干了，自古都是论功行赏，我们几个出的力不一样，凭什么得的是一样呢？大伙都觉得给自己分的少，一肚子怨气，跟着这皇上能有什么出路啊？得，这帮效力的紧跟着也反了。前一轮叛乱问题还没解决完呢，新的一轮接踵而至。淮西镇节度使李希烈反叛了，唐德宗哪儿咽得下这口气呀？他命令左龙武大将军去征讨李希烈叛军，结果人家李希烈用兵30,000，把这大将军给围困在襄城。为了解襄城之围，唐德宗又火烧火燎的调用泾原的兵力来长安，正赶上那几天下大雨，这帮士兵冒着雨啊，外边轮一透心凉，里头呢饿着肚子，冻得哆了哆嗦，连夜赶到长安城。这帮士兵本想着到了长安先吃顿饱饭，等暖和过来然后上战场打仗，就是战死了也当个饱死鬼。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到了长安城迎接他们的竟是些什么杂粮啊、粗米、咸菜疙瘩。这帮士兵彻底被激怒了，冲进长安城烧杀抢掠，也叛变了。唐德宗的本意是想搬救兵，结果处置不当，反而给自己招了一帮叛军。这伙人杀红了眼了，气势汹汹直逼皇宫，要手刃昏君，杀了他。一下子长安城乱套了，唐德宗没辙呀，只好逃跑奔奉天了。叛军顺利的进入京城，推举朱子为王。这朱子啊，您别看在京城没有实权，但是这个人为人豁达，仗义疏财，在京城结交了一批权贵，刘震就是其中之一。朱子上台之后自称是大秦皇帝，对刘震十分器重。刘震一看这种情况，心说乱世当道，没准我跟着朱子能干成一番事业呢，我先追随他打江山，等这大局有了眉目，我再给闺女完婚他也不迟啊。刘震决心一下，刘无双和王仙客的婚事就耽搁下来了。这一耽搁没成想几年过去了。且说逃到奉天的唐德宗这几年也缓过劲儿来了，吸取教训重振朝纲。唐德宗下诏免除各个藩镇节度使的叛乱之罪，命令大臣李成带兵收复了京师，战乱平息了。 大秦皇帝朱子兵败，率领残余部队向西边逃了。半路上，朱子被手下人给宰了，兵败如山倒啊！唐德宗班师回朝之后，头一件事就是追查依附于朱子的逆臣，刘震是首当其冲的。唐德宗怒不可遏，当即下令刘家满门抄斩。官府大队人马二话没说，直奔刘家就来了。这刘震得知消息想跑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府门口被团团包围。刘震吩咐家丁抵挡，他带着夫人和妹子想往后院跑。说时迟那时快呀，就听见门口轰隆一声，这大门给撞开了，一伙士兵土匪一样的横冲直撞的进来了，手上的兵刃是寒光闪闪，举刀像砍瓜削菜一般，就把这帮家奴给办了。刘夫人和王母当场被吓傻了，刘震一边往里跑一边叫，别愣着呀，快跑。可是这俩人呢，腿底下跟生了根似的，站那儿走不动了。这天刘府上下血流成河，刘夫人和王母受惊吓过度，双双丧命了。刘震被抓进天牢，论罪处斩。按照惯例啊，刘无双是罪臣之女，这是要收进皇宫里边当杂役的。唯独王仙客当时没在家，侥幸逃过了一劫。说起来啊，王仙客真是命大。这天傍晚时分，他正往家走呢，隔着两条街就听见家那边啊吵吵嚷嚷的。王仙客觉得纳闷，但见刘府门口重兵把守，人人手上举着火把，这帮人进进出出的，正往外头抬箱子呢。王仙客大吃一惊，他刚要上前问个究竟，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由打府里出来了。这长官四处看了看，一挥手大声喝道，来人呐，把刘府大门封上。听到这命令啊，两个士兵过来把刘府大门一关，三下五除二封条贴好了。长官翻身上马，你们这队留下来看守刘府，看见有可疑之人如果靠近，一律给我拿下，抓回官府，给我放精神点，尤其是要是有叫王仙客的，那是朝廷侵犯，谁抓住了本官，我重重有赏。王仙客听到这位长官的话，就像是一把刀猛然插进胸口一样啊，他不由自主的往这黑胡同里退了退。刘府门口这伙士兵得令，一字排开，严阵以待。长官骑着马走了，殊不知王仙客这个时候就藏在不远处的胡同里，泪流满面。王仙客流离失所，只身逃出了京城，一路上风餐露宿。因为走得仓促，身上呢也没带多少银子，支撑了两天，钱都花光了。前面的路途一片渺茫，王仙客不由得悲从中来。老母亲惊吓过度身亡了，舅舅刘震被斩首了，青梅竹马的无双被投进深宫，不知所踪，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流落江湖。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？王仙客刚开始还不好意思拉下脸来，后来实在没辙了，饿得眼冒金星啊，头晕目眩的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是伸手要了饭了。王仙客就这么一路要饭，一路向南逃，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至交。王仙客挨着个的把自己这帮朋友捋了一遍，现如今自己是朝廷侵犯的，朝廷悬赏重金要捉拿我，这些朋友当中谁能不出卖我呢？思来想去，王仙客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人名叫古伦。这古伦是富平县衙门里的一个小官，虽说王仙客跟他见面的机会不多，但是两个人经常书信来往，属于那种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型的。王仙客相信这古伦不但能够收留自己， 而且自己这位朋友还能够士为知己者死。打定了主意，这王仙客就一路奔富平县而去。到了古伦家那条街，王仙客不敢白天敲门，怕古伦不在家，一直耗到天色擦黑了，这才壮着胆子上前打门。啪啪啪叩响门扉，等了一会儿，里头传来一个人的声音：谁呀？王仙客听出来了，这就是古伦的声音，可是他自己啊不能自报家门，他是钦点的要犯呢，只好又敲了两下门。这古伦赶紧应声：来了来了。拨开了门栓，门分左右，一看外头站着一个乞丐，蓬头垢面的，这脸上啊泥儿有多厚，跟戴了面具似的。哎呦，您这是没吃饭是吧？古伦这个人呢心肠很善良，最看不得受苦的人了。行了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弄点吃的去。这王仙哥听到这句话，眼泪不由自主的刷就下来了。古兄啊，是我呀。这古伦刚要转身，闻听此言，心中一阵狐疑，把脸又扭过来了。这声音听着太耳熟了，往前走了两步，把灯笼啊往起这么一滴喽。你是？王仙客左右看看，确定周围没人了。我是王仙客呀。古伦大吃一惊：王贤弟，你为何沦落到这般地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快进来，咱们屋里说。古伦把王仙客迎到书房，请他坐下，一细看，好嘛，昔日风度翩翩的一介公子，现如今是满身的污垢，胡子拉碴，看他面黄肌瘦这样，估计啊有阵子没吃饱饭了。古伦给王仙客端来一杯茶：贤弟啊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古伦没惊动家人，自己亲自下厨，手脚麻利，下了一碗面条，然后端着热气腾腾的面条送到王仙客跟前：贤弟啊，先吃点东西吧。王仙客只觉得喉头一阵哽咽，心说：瞅瞅，这就是知己呀，我什么都不用说他就明白了。王仙客闻见面条的香味，肚子更受不了了，这个时候啊也顾不上客气了，端起碗来吃了一底朝天。一看吃饱了，也有精神了，古伦这才发问：贤弟啊，你这是为何沦落街头啊？王仙客眼眶红了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强忍着泪水：顾兄啊，我舅舅家遭难了。紧接着王仙客把刘镇府上的一番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最后王仙客看看古伦：顾兄啊，现如今我是在逃的朝廷钦犯，我知道投奔您这儿会给您带来杀身之祸，可是犹豫再三，朋友当中信得过的就唯独有您了，如果您也不收留我，恐怕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说完，王仙客眼泪夺眶而出。古伦连声安慰：贤弟啊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这儿你就放心的住下，绝对没问题。现在天下大乱，朝廷上也乱哄哄的，等这件事儿风头一过，也就没有人再追究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关键是贤弟你自己可得想开点。这番话把王仙客感动的当即跪倒在地：古兄对我恩重如山，小弟无以为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说着当一声给这古伦呢磕了一响头。古伦赶紧把贤弟搀起来：贤弟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快起来说话。古伦把王仙客搀扶起来，好言安慰了一番：贤弟呀，你什么也别多想，尽管在这儿还住下来，吃什么用什么直接跟我说，先把这阵风头躲过去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古伦拿出两件衣服让王仙客换上：贤弟呀，我看你也够累的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王仙客点点头，看看古伦：古兄啊，还有件事儿想劳烦古兄。这古伦挺纳闷的：什么事儿啊？王仙客欲言又止，吞吞吐吐的：我听说我的表妹无双被投进了深宫，当了一个杂役，不知道古兄方便不方便， 打探一下他的下落。这古伦虽说是在衙门里边做事，但是让他打听后宫的事儿，这也不简单。可是古伦呢，依然是一口答应下来了，拍拍王仙客的肩膀：“贤弟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托人问问看，兴许能打探出点什么。不过你呢，千万别着急，咱得慢慢想办法。”王仙客默然地点点头。打这以后，他就在古伦家里住下了。那么古伦能否打探到无双的下落，让这一对有情人再相见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《唐宋传奇之刘无双》下集。 世事又撞碎了一轮海中人，在梦里长相隔万曲，世事又在海上吹那杨柳烟，六月里天涯北门雪，前人斩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下了雨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